我哋久违咗咧，好耐就冇见啦，叶师傅啊，记唔记得我哋即系 N 年前咧，我哋一齐做过节目噶嘛？十几年前啦， 有冇十几年啊？ 十几年啦，十几年啦， 十几年啦，系 啊，我同你都咁后生啊，OK 仔。咁咧就点解今次揾叶师傅，即系其实系我教练啦吓。咁咧就即系同我哋倾几句咧，原因好简单啦。首先问咗你先，你中唔中意食榴莲啊？ 我系 榴莲王， 榴莲嘅爱好者。 系啊。咁除咗榴蓮之外咧，咁頭先我唔記得咗介紹啦，葉師傅就金蒲拳王嚟噶嘛，係咪？咁即係又玩泰拳啦，又功夫又了得啦，咁但係又中意食嘢噶嘛？ 非常之中意食，所以要 keep fit。 係啊，所以要 keep fit， 所以要 keep fit。 嗱，所以咧，你哋要 keep fit 咧，就揾阿葉師傅啊 ，OK 嚇，因為佢其實就而家都係有管啊，同大家操緊嘅。咁但係今日最緊要咧，揾阿葉師傅上嚟咧，個原因就好簡單，因為咧就葉師傅有啲正嘢介紹俾大家。嗱，咁首先就即係申報利益先啦，我唔食榴蓮嘅，我怕添。咁但係葉師傅有啲正嘢介紹啊嘛，咁你介紹下即係點解有啲正嘢揾到翻嚟咧？ 咁其實咧，我哋就啱啱我就代言咗一隻嘅一個馬來西亞嘅最頂級四十年。金種子嘅貓山王嘅榴蓮啦，咁呢只榴蓮都係用咗個非常之，因為好多榴蓮咧嚟到之後咧，你會發覺佢哋嗰個品質有啲偏差。 我聽講好似唔夠新鮮係咪？ 係，因為 即係榴蓮都要新鮮。 因為係啊，因為你嚟到嗰陣時候，你經過個運輸啦，同埋佢有啲佢哋 有冇雪咧？ 可以保到就好普通咁樣擺落雪櫃度，雪完冰完即係冰鮮過嚟咯。咁但係其實如果你食到最新鮮嘅話，應該係用一個液氮嘅技術。我哋而家做咗液氮嘅技術，有冇聽過液氮技術？ 有有。 但因為你嘅 揾氮氣係 啦， 即係變咗 速凍 啊，變咗流體。 即係例如啲魚咁樣，即係你一用液氮氮氣咗佢咧，佢即刻死咗噶嘛？跟住你擺翻落水溶翻佢，即刻會生翻。即係用呢個技術去做呢個嘅榴蓮咯。 好啊，嗱咁啲榴蓮你即係簡單講講啦，就同平時我哋食開榴蓮有啲咩唔同先？ 食到樹上真係 最正，食到榴蓮味， 榴蓮味真係最正先。 咁所以咧就大家即係如果聽阿葉師傅介紹咧，其實就應該真係試試啦。 好， 咁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價錢如何先？ 當然有直播價啦。 有直播價嗱，因為我介紹咧，好多人都聽到都會即係上嚟試一試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試唔夠噶嘛，你要俾唔俾一個 discount， 即係話梁錦祥介紹過嚟嘅，俾一個即係好啲嘅價錢咁得唔得咧？ 都係當然啦， 係咪？ 當然啦。 咁你即係大家再問阿葉師傅嗰時，即係葉師傅一定係比較好，但係記住要答我朵啊！ 係啦， 話話梁錦祥介紹嘅。 係啦， 嗱，除咗榴蓮之外咧，仲聽聞，因為而家都成如果舊歷就已經係六月啦，係咪？ 中秋節啦， 差唔多中秋節啦。咁有冇啲即係月餅啊之類介紹俾大家？ 我有一隻係最靚，全世界被譽為全世界最好食嘅榴蓮冰皮月餅。 榴蓮冰皮月餅。 係啦， 咁有冇黃嘅先？ 嚇、啊、 有冇黃嘅先？ 全部榴蓮，全部榴蓮係黃色嘅。OK， 哇嗱，呢個比較另類啲，咁但係都係正嘢嚟㗎啦。 係啦，冇錯。 咁嗱好啦，嗱 anyway 就即係月餅咧，大家可以諗先啦，因為都時間充足啦。咁但係即係都好多人都早訂嘅。 係。 咁但係榴蓮，我相信大家就唔好猶豫啦。如果你食嘅話，就即刻揾你師傅。但係記住啊，答我個朵啊，即係講明阿梁錦祥咁就有一個少少嘅 discount 啊。 可以留言啦。 好啊。咁至於嗰個具體嘅聯絡方法咧，咁我應間會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咁總之要揾阿葉師傅。咁今日咧呢、這個即係植入廣告嘅產品介紹咧，就到此為止啦。咁我哋下一次再有師傅，再有正嘢再介紹俾大家，好嗎 ？OK， 好，好，拜拜。 神秘之後同大家見面啦！而家就今日係7月17啦，就舊歷嘅7月14咧就快到啦。咁啊，文書你有套戲叫《鬼同你住》係咪？ 係會提早放添， 仲要提早啊？唔係撞正鬼月先放咩？ 我個鬼月嚟嘅啦。啊，因為你會睇到嗰、那個，可能遲啲我哋揾個專題講都得㗎啦。即係有好多嗰啲戲咧，嗰啲牌。事先可能好幾個月已經排好咗咧，就而家都有時好多喐動嘅。 打亂曬。係咁樣就臨時有一部戲咧，就係、是。要抽起， 抽起， 唔係依家要配合時間咁嗰啲咁，我諗好快大家都會知道咩嚟 嘅。OK， 咁所以啊，由依種喐動咧，你會睇到大家打緊仗 嘅。係啊，咁最緊要係要夾個時間啊嘛。係咁啊，即係大家知道啦，咁啊到係七月盂蘭節咁樣嚇嘛，咁啊大家講講啲禁忌啦嚇。咁第一樣嘢禁忌啊，後邊有即係我都係炒咗出嚟嘅，我自己都唔知嘅。禁忌一咧就係聽到自己嘅名唔好翻轉，唔好回頭。係後邊嗌梁錦祥，千祈唔好你翻轉頭。 我諗你就冇咁擔心，我就驚啲。 點解？ 因為我如果啲人咧叫林幾圖或者幾圖咧，我就有時有聽到你有咩企圖，我都係叫我嘅，或者叫啲細路仔企喺度，咁我都咦企圖咁樣啊，有意嚟叫我，咁啊，所以要特別謹慎嘅。係 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喺唔係鬼節啦， 平時都有 啦嚇。咁禁忌二咧就係身上邊唔好掛鈴掛鈴。即係我呢個又覺得比較少見啦，即係有啲人會掛鈴，咁我自己都好似未見過嚇。 啊有啊，有㗎，咁啊，你如果講鬼故咧，小倩嗰個特色係點咧？有個鈴， 有個鈴。 咁啊，有啲人啊，即係要解姻緣啊，或者解嗰啲惡咧嗰度咧，咁佢隻腳會有個係鈴嘅。 哦，嗰個就唔出奇。 係我哋成日講嘅，即係有陣時會 解靈 觀質啊，係靈人啊嘛，佢會變咗係。咁你會知道，如果佢一個男人之家，佢有個係靈咧，咁你要知道，你唔好打攪佢啦。 係， 因為佢應該咧要解姻緣咁。 係啊。 咁所以係靈呢個，你會深入去睇嗰度唔少嘅，其實香港都多嘅，你有見到嘅。 咁第三個就要即係今晚即係聽清楚啦，晚上唔好聚集講鬼故。 係啊，呢啲其實平時都係嘅。啊，日頭日光日白咧，你講鬼故係冇癮啦。 係啊， 夜晚你講嗰時咧，你好有氣氛，但你又成身 深夜咧，尤其是 冇有呢條癮。 係啊，係啊。嗱咁第四個禁忌咧，就唔好喺街邊咧入立亂執任何嘢，同埋錢袋製品。咁呢個就啱嘅，任何時間都係啦。 尤其是錢啊， 路不拾遺係嘛？ 尤其是錢。 係啦，咁見到 難知嘅時期，尤其是錢。 係啊，即係總之又見到係錢也好，或者係呢啲 coins 啊，銀仔咧都唔好執。 而家都係可能有手機你都執到添。 係啊，咁製品咧更加唔好踩啦，係咪啊？咁咧就第五咧就凌晨搭電梯嘅時候咧唔好照鏡。 嗯， 係。咁啊呢個我覺得就比較少啦，即係你搭緊時無端端會攞塊鏡出嚟咧。 但係而家啲電梯咧有好多時咧 有 傷咗啲鏡。 佢唔係真係鏡，但係反光嘅。應該咁講，佢反光嘅。 咁你會見到自己嘅。 係啊，咁啊見到自己後邊多啲嘢咁啊，嚇親啦嚇。第六個就係千祈唔好搭膊頭，呢個就即係我都細個聽到嘅。 係。但係我係唔係太識做啊，所以成日有時無端端都得罪人都係咁樣樣。 拍膊頭啊？ 係咯，有陣時即係同人哋咩嗰度咧咁拍一拍啊！如果你熟嘅咧就真係冇事，唔熟咧就直頭要揾差人㗎啦。我都試過。 我就見嗰、那個胡生生例子，即係我自己親眼見嘅，就嗰個人覺得另外一個人就同佢好 friend， 佢覺得啦，所以搭佢膊頭。咁嗰個人就好嬲，突然間跳掣，即係識咗好多年啊，但係唔等於好熟啊。咁啊，哇，差唔多打交咁就係，咁所以搭膊頭咧就即係尤其身體嘅接觸啦，有啲人咧就唔係太中意。我自己有陣時都唔中意 嘅。唔係我啊，習以為常嘅，唔止搭膊頭又握手，又攬埋都係試過一次，都喺屋村，因為撞針咁樣，冇事嘅咁樣搭佢膊頭。好彩有個差佬嚟到啫，差佬就佢嘈，馬喺度嘈咧，咁佢都講：，你就得，即係話我就得，又喺度啊！佢彈我膊頭啊，即係佢講得好似好名正言順，喂，佢彈我膊頭唔啱喎，咁樣啊！不過差佬話：，你走先咁樣啊！ 係啊， 咁啊呢啲禁忌咧，我諗大家都要分外 小心㗎啦。咁第七個咧就唔好貼牆行啦。 係。 這個都有啲原因，因為文書咧就啲即係鬼啊，就佢係行 死意識嘅， 佢係行到要即係挨住埲牆行。 係啊，你行近佢嗰、那個，佢你會攝到佢咯。 係啊。咁第八個咧就避免到陰氣重嘅地方。咁何謂陰氣重嘅地方咧？這個就即係唔係人都知啦，唔係人都理解啦咁樣嚇。咁anyway就唔止呢啲禁忌嘅。 咪陰氣重咪好明顯咯？你三更半夜靈探走去 焚香， 咁啊嗰個肯定係陰氣重啦。 係啊係啊， 而家好多人都玩呢樣嘢㗎。 係啊， 即係呢個收視嘅問題嘛。咁、嗱，我今日我哋即係好奇怪啦，咁啊，即係拍一輪口水，咁今日講啲咩咧？嗱，我今日講呢個題目咧，首先要向一啲最近出咗事故嘅朋友嘅家屬咧，就首先要解釋清楚先。就我去提呢件事咧，唔係想話對嗰、那個死者不敬嘅。只不過因為咧呢個事件本身咧就觸發起我哋今日去用呢個作為一個切入點啊。咁純粹係因為即係嗰個事件本身有一種咁嘅關係喺度啦，咁啊完全唔係對嗰個事主有任何不敬啊，所以呢個係講先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喺最近咧其實有一單意外嘅。就是在應該是呢個一個地方就叫屯門青大石間。有位女士咧，都係後生，30多歲啫。咁佢就喺嗰度咧就失蹤啊。佢嗱初頭嗰個講法就係話咧，佢係喺嗰度想自拍嘅。就擺上去網啦。咁佢亦都之前咧據佢自己嗰個 account 啦嚇，即係無論 Instagram 啊點樣都好啦。就有都一定的數量咧，就係佢喺一啲比較風景比較靚嘅地方啦，就有一啲嘅相片喺度嘅嚇。咁但係好可惜咧，就喺呢次事件入邊咧，佢就失足啊。即係你睇到呢個就應該個地方嚟， 個山間 嘅地方啊，應該喺屯門啦，就跣一跣腳。咁嗰個距離咧就大概15尺到啦。十五尺有冇我哋而家上面呢度咁高啊？冇添， 應該冇啊， 冇呢度冇咁高。 呢度可能18、20尺都有呢度，可能 20尺啫。 係呢啲即係舊嘅嗰格局係廿幾嘅。 嗱，可能去到個橫梁嗰度啦。 係啦，差唔多 喺嗰度跌。 都18噶啦，嗰度都已經 都18啦嘛。咁都嗱，你假設喺嗰度啦，咁又跌咗落個水潭入邊啊。咁唔知係咪因為嗰個受傷嘅問題咧就？佢就當其時就 而家有撞擊嘅 撞擊啦嚇，咁即刻好似重傷咁後屘都發現咧就係佢係死咗嘅。咁個家屬咧，佢哋自己都喺大概兩日之前咧就講話其實佢唔係自拍嘅，即係可能純粹係行山咁樣，就失足落去啦。咁呢個即係咁嘅不幸嘅事件咧，就觸發起我即係今日有一個咁嘅題目啦。就頭先佢哋講嗰個禁忌，佢冇提到一樣嘢，就係呢個時候咧，去游水係要小心啲。我唔知嗰個地方本身有冇以前有冇出過類似嗰個事件。咁我哋去講呢個題目咧，就唔係純粹話嗰、那個即係水潭嗰度啦，因為水潭都發生好多事件嘅啊。但係咧就即係綜合一個就係話，譬如喺呢個呢段時間，我哋去睇一睇啲即係以前嘅所謂都市傳說啊，入邊有啲咩嘅比較即係好駭人聽聞嘅，但係咧就可唔可以驗證到？ 好啊，好，你講呢個嗰陣咧，我回應翻一個真實嘅故事，俾你聽，好嘛？快啲講嘅咩？因為係大概。30年前左右啦，咁啊，我啊識得咧，即係因為我屋企咧就係做公務員噶嘛，我識得有班咧，即係嗰啲公務員嘅朋友咧，就去黃山， 即係中國個黃山， 中國嘅黃山，雲海之都嚇。咁佢喺嗰度喺個有一個山脊嗰度咧，就其中即係成班嘅，咁啊其中咧就有一個咧就見到咧嗰度四面無人，但係咧就有一個腳架。跟住個相機，一個好靚嘅相機添，啊，咁樣就咁佢突然起咗一種貪念啊！佢話：咦，冇人點會不如立咗佢喎？咁樣噶，咁個個都叫佢唔好，咁但係咁佢都係冇咩，因為嗰啲山前山後你都叫冇人咁樣，咁佢唔為意其他啲嘢啦。總之就咁，佢攞翻嚟咧，落咗香港嘅時候咧，因為當時都仲係拍菲林時期嘅，咁佢衝咗菲林咧，跟住佢好驚啊！咁佢又問我嗰個親戚咧，喂，睇到啲相，原來係有兩個人自拍，點知咧係直頭失足啊， 跌咗落去， 個影係影到啊， 哎呀！ 咁佢咧就咁啊，跟住咧就唔掂啦，咁啊，但係佢就個心就好驚啊，即係如果嗰個相機嘅嗰個原有人係嗰個失足嘅跌落山，但係佢咧就 一時貪念，一時貪念， 一時貪念，仲話沖埋人哋啲相添。咁你話你依個因果係咪整得好大咧？咁佢冇得好講啊！咁佢整完之後咧，咁其他嗰啲朋友佢話：喂，勸過你噶啦，叫你唔好咁擔心啊，唔識點樣解嚇。咁嗰個咧就基本上咧，佢一直即係攞亂咧。咁其他個結果咧，咁我都冇 follow 落去。但佢我覺得咧，依種情況咧，嗱，你會睇到嗱，好多時都有依啲嘢出嚟。有時真係中曬頭先你講，唔係遇難之地添嘅嗰個係有幾樣嘢。平時行街見到嘢，千祈唔好執。佢執完之後咧，咁叫做冷靜咧，攞咗啲人哋啲菲林出嚟咧，啊，可能咧，或者見到仲有啲嘢，佢自己拍嗰啲落去咧，咁你嘅因果有個關聯喺度嚟啦。咁啊，呢件係真人真事嚟嘅，因為嗰位先生啲喺我嗰日就叫佢係長者嚟嘅，啊前輩嚟嘅。咁佢基本上咧，咁佢好攞攞啲咧，我諗佢就即係自己求一個解決方法嚟㗎啦。幾難解決嘅嗰個係，因為心理嘅壓力咧就生咗出嚟， 係 咗個靈嘅， 係啊， 個意思亦都係咁樣嘅。 咁你啲相唔知都唔知點處理好，你燒咗。 同埋呢啲相咧，你搭埋咗一齊添㗎啦。你有後來你自己整嘅就沾沾自喜啊！誒，仲有五張未影曬，影埋佢啦，咁樣嚇。咁啊，嗰架係一個好名貴嘅一個相機嚟添嘅。 係，咁就係因為名貴，所以先至有動咗呢個動咗呢個貪念啊。嗱，咁即係呢個事件我都未講完，但係喺度再次係要向當事人嘅家庭要即係講聲係我冇心冇犯嘅。因為我聽到個消息，就係話咧原本係即係係想做啲法事嘅。咁但係咧就啲南俄嘅。即是南俄佬再直稱就話因為個地方太遠咁所以就唔去咁呢我聽返嚟我未完全冇即係一個確認嘅機會喺度啊即係如果有嘅話應該話如果有咩事嘅話呢咁我就懷疑我少少懷疑就係啲南俄佬就唔係因為地方遠其實做呢啲法事我諗好多即係地方都要去噶啦，要做啊，就可能是另外一啲原因 如果近期咧，就你上山落山同埋做呢啲咧，都有啲擔心嘅。咁樣就希望佢快啲即係解決到呢件事，等個心唔好翳住咧。呢個苦主 即係再重申一次，就係、是、其實我係道聽途說翻嚟噶啦。即係如果真嘅話，咁就即係有時如果係假嘅話，咁啊首先要即係講聲係。要道歉先啦嚇，如果係即誤傳嘅話嚇，咁嗱就其實係今日嗰個題目就係我哋去講幾個喺即香港好經典嘅即傳說都好多都講過曬㗎啦，但係咧我哋即用一個即記者嘅角度啦，用喺新聞工嘅即角度就係我哋點樣去核實啊，去即證明到真係。出現過呢啲事件啦， 佢嗰個核實咧，我諗台長你都好熟悉嘅，嗰個核實咧就分幾個層次添，佢未必一定係真實事件，但係核實咧嗰個因由咧就因為咧就變成一種傳聞，廣泛流傳，無論真係假咧就都有種以訛傳訛，嗰時候咧 都市話明都市傳傳啊， 咁啊新聞。有一些新聞的嗰啲專業的那個眼光呢都會值得留意的啦。無論是真是假，因為它已經變成一種現象啊！這個是關鍵嚟，現象嗰樣嘢係最重要。現象就已經開始有影響力。 即譬如話，我哋去判斷一樣嘢嘅時候咧，就其實唔係一定話我哋要揾到嗰個當事人啦，或者係。一啲報紙啦，或者係人證啦咁樣係嘛嚇？但我哋可以從一啲即係側面嘅證據啊，側面嘅一啲線索，可以去即係嘗試去推敲嗰件事本身嘅真實性係幾多？嗱，咁舉其中一個例子啦，譬如喺荃灣咧有個地方叫三疊潭，我諗你都熟噶啦， 去過嘅， 你去過啊嘛？那個地方咧就喺而家就因為周圍都有建築物啦即係都 上去高啦， 同埋啲水已經係比較乾咗少少。但聞說咧喺60年代嘅時候咧，就其實就幾 好多人去即係游泳嘅， 游細路仔 暢泳嘅， 游細路仔咁樣啦 咁結果咧就因為大家知道啦，一去親細路仔多咧，其實就好容易產生意外嘅。以前啲細路仔就冇而家咁矜貴嘅，好多時就因為我譬如我自己都係細路仔，細路仔嗰時即係都係通街走噶嘛，去游水咁話聲咁啊，跟住就游啦。而家就唔同啊，而家就有個游水教練咧，你就變即係我，因為我自己親眼見嘅。咁但係去呢啲潭咧，哇！真係唔係講笑，即係玩得嚟咧。我唔知深唔深啊，以前一定好深噶啦。譬如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嗰個間咧，原來都幾深下嘅。原來都幾深下嘅，原來我都覺得 嚇。佢有陣時深不得已嘅，譬如我就成日細個去嘅嗰個叫沙田嗰大水坑咧。佢其中因為佢有差唔多11個湖嘅，沿住個山上嘅，咁樣就其中咧就有一個潭咧，就最特別咧就好似呢個咁樣，有一個大石，有流水間，但係佢下面嗰度咧有啲嘢凹咗入去嘅。好多人咧就玩潛水嗰時咧就走入去嗰度咧，有陣時撞一撞冚親個頭咧，咪試過啦，就死咗嘅，出咗事嘅。咁樣所以譬如呢啲山間呢啲潭咧就有好多種嗰個危險性喺度。咁但係有陣時。以前我想现在都是阻不到一些人突然之间去到那里兴之所至， 但是这里都游水一两年都试过又是死了， 上有的多的。我讲那个大水坑那个呢，就我想如果以前沙田的那些朋友呢，由好像我那些60年代那个大那里，我就试过一次呢，是大风球的时候，是整班年轻人一起去呢，是见到个女的在那个潭。 咩嚟？ 系细个闪电啊！哦，佢打咗六个水管，我即刻喺个水管爬上嚟啊！因为知道啲水会传电嘅，好彩都冇事啊！嗱，嗰个好经典嘅，因为嗰个咧之后咧，我哋畅泳完之后啊，玩完之后 有冇着裤先？有冇着牛仔裤先？ 咩牛仔裤？ 牛仔游水裤啊？ 系赤裸裸。 梗系啦，所以我就知啦，就想问你。 唔系，我讲埋俾你听，嗰个下文就系、是、咧。去完咧，即系又見到閃電啊，見到咩嗰時候咧，之後走嗰時候，發覺自己啲衫啊，俾人攞曬， 係啊， 成班啲細路仔冇曬衫，咁啊，即係即刻揾啲葉啦、紅葉啊咩啦，即係組織嚟嘅，真事嘅。咁咧就 嗰陣時 讀緊小學嗰時， 都冇問題，冇問題， 係即係未有毛嘅， 係啊，未毛都未出齊， 未生毛嘅，咁樣就不過咧就係、是。知道那個啲作惡嘅嗰啲係咩人嚟嘅？因為當我哋翻到去我哋嗰條村，因為其實要行咧，同我哋條村行過咧，就要其實差唔多都要9個字咁啊。我哋啲衫褲掛曬喺個村口嗰度。係啊，咁啊呢啲咧就基本上咧就咪第時咧，如果有興趣咧，咁我哋啲沙田有望聚啊，講下大水坑咧，因為嗰時係唔係都市傳聞嚟嘅，真真實實。有一個年輕人，即係我哋帶我哋差唔多幾年咁啦，5年咗啦，係一個跛手嘅，係俾火車車斷咗隻手，而佢揸住自己隻手，就喺嗰個叫做沙田嗰個火車路嗰度咧 行啊， 九龍塘嗰邊就出翻去。嗰陣時佢咧係做即係個初中嘅學生嚟嘅。咁啊，第咁嗰個咧就好出名嘅，住喺嗰、那個即係而家都在受變咗係文物嘅嗰個真體屋啊。而家我唔知佢係咪做長嗰度。呢啲都係咧當時我哋沙田嘅傳聞。 係啊，嗱，你頭先 鄉野傳聞。 你頭先嗰個具體例子咧，就係游水冇着唔着衫，跟住俾人拎咗啲衫嗰啲咧，係可以拍到野孩子嘅，因為其中一幕嚟 㗎嘛。有好多嗰啲依啲童年往事咧，就喺呢啲山間啊裏面嗰度嚟去發生。亦都呢啲山間裏面有好多傳聞， 係 令到我哋永留記憶嘅。 係啊，嗱咁頭先你講到咧，你好彩啦，因為咧你係當其時冇事啦，我相信同你一齊去游水嗰班小朋友都冇事啦，冇事啦， 都冇事。 咁但咧傳説喺60年代咧，試過有啲小朋友喺嗰度係沉死嘅。 我之前係都有嘅啦，嗰個都有，我哋都講嘅，日後都咁嘅，但係依啲常有嘅事嚟嘅， 常有嘅事嚟嘅，咁但係近年就應該少咗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啲水本身咧 就已經乾枯咗啦，同埋好即係好多周圍已經係變咗都市化噶啦，即係所以啲細路仔咧其實都有大人睇住，諗以前唔係噶嘛， 同埋宣傳都有個效應嘅，都不斷提提大家。 但係問題咩咧？就係而家啲人中意，譬如去呢啲山溪度行，一係行山啦， 行山 嗱咁你第一近即係近呢幾年嘅，你都聽到好多行山嘅意外啦， 係咪嚇？幾時突發洪水、落雨洪水道咁 啊？係啊，咁嗱呢個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即係譬如話呢、這個都市傳說咩？就喺嗰陣時咧，就夜晚黑聽到啲細路仔喊聲，喺嗰度嚇。呢個同我哋以前講啊，徐家匯嗰、那個即係百貨商場嗰、那個嗰、那個情況有少少似啦。咁誒、你話誒呢啲都市傳說咁，但係奇怪的地方就係佢喺個嗰、那個潭中間就起咗一個一隻船，就寫住慈航。咁後邊應該 係呢啲有心人去咗嗰度又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哋 呼下一啲靈咧， 靈啊，係啦。咁嗱，我哋話，我哋冇辦法真係 trace， 即係呢啲去追蹤呢啲個案啦，係咪嚇？就算睇報紙，未必亦都未必報，係咪？佢、報，咁你都有一個懷疑嘅態度，就係、是，咦，即係係咪個記者想吸引啲讀者咁樣？咁、但係你睇到嗰度咧？即係如果有呢有呢設備有呢啲建築喺度咧， 咁有啲善長人翁 係啦，咁我就覺得咧，即係其實就真係可以參詳下，即係呢個地方嗰個以往嘅歷史啦。 洪水橋啦，洪水橋， 洪水橋啦，就呢啲最即係最出名啦。新娘潭我哋以前 新娘潭係 以前我哋講你講過啦嚇嚇。 新娘潭嗰啲就都係好出名，其實咧即係傳聞就唔少，有好多散落嘅報道啊嗰啲都有嘅。咁啊奈何我哋就冇將佢咧即係作為一種呢個城市嘅呢啲叫歷史嘅風物嚟嘅。係如果你將佢輯成一個書籍嗰度，我覺得其實都好有價值。 係 即係認真咁濕。咁咧即係好似以前阿魯金先生， 係 即係佢哋用嗰種方式咧嚟將佢輯錄咧，咁我覺得係其實我哋應該要做呢啲咁嘅搜集嘅功夫嘅。 譬如有啲嘅歷史嘅遺跡啦，舉個例，譬如話有啲廟或者喺個地喺嗰、那個馬路度，突然間有個即係拜祭，即係一啲一個石碑咁咪。譬如有個觀音像喺上邊咁啊，咁我哋一路都堅持一樣嘢，就係、是、喂嗰度你就真係要問呢個問題，就係點解嗰度有一樣咁嘅嘢度咧？ 即係佢一個提醒， 提醒你嚇。 嗱呢個咧，即係我覺得香港咧，佢其實都有做嘅，但係唔係做得好足，因為應該咧，如果係鄉村啊或者區啊嗰啲分區啊嗰啲鄉市委員係應該要做啲。 佢哋做嘅，其實佢哋做嘅，不過就唔高調。 但係日本咧？就做得非常之仔細啊！即係日本咧，有時咧，你會睇到，就算而家個都市啊、兩新宿啊嗰度咧，你會都睇到咧，有啲有啲碑啊，有啲小事咧。咁佢提咗俾大家聽，即係嗰時就發生咗啲咩事。 係 嚇，咁樣嗰個嗰樣有時就算一啲叫做係慘案啊，咁佢都會落翻一啲嘢咧嚟整出嚟。好嘅都有。譬如我哋就去到那個日本嗰個本州最北嘅嗰個位嗰度咧，就有一隻歌，嗰、那個咩津英海峽東之景色嗰隻歌咧，立咗個歌碑喺度，即係話呢首歌就係講呢個環境啦。咁啊，為咗表揚嘅呢個咧，咁你去到嗰度咧，你撳一個掣咧。都唱翻俾你聽咁樣嘅。 啊， 嗱呢個咧就好多時就對呢種咁嘅風物嘅留翻低嘅記號。就喺度咧，就好緊要。即係佢其實就係好多區咧，都有時係應該做呢樣嘢嘅。譬如有啲區，就算啲都市嗰個街角，裡面咧可能係出現咗一啲好多人討論嘅一啲慘案。咁譬如嗰啲慘案咧，裡面嗰度咧，梗係有個叫做俾人當咗係壞人，或者人咧就當咗有個叫做苦主。但係咁啊，有時咧壞人苦主咧裡面咧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嘅，因為可能如果知道啲底細咧，就知道咧即係呢個咧係有唔同嘅睇法。咁但係咧就日本咧就係好識得解決呢個問題。無論點都好，唔該你要睇呢個地方發生件咁事，其實咧係嗰啲居民市民或者係普通嗰啲人咧都要替呢個地方咧要講翻俾大家知咧。唔好忘記呢件事，這個咧係因為我哋咧人啊，係做呢啲事件，無論佢私人恩怨或者點樣樣都好咧，係令到個地咧變成咗悲叫哭泣的地區啊、 有 因為佢唔開心啊嘛，個地 點解點解啲人喺嗰度咧就會做咗一個叫因果喺度嘅？咁、所以有陣時咧喺嗰度咧就係、日本做得好咧，佢整一個紀念嘅，有陣時整一個牌喺度，佢、係工人咧就放花啊，放咩嘅一個擺祭啊，即係咁樣樣嚟、就係話呢件事咧，你唔好當咧係人間嘅悲劇，你要當嗰個咧就佢影衰咗嗰個地方，令到個地方變咗做哭泣嘅地方，我哋係要解決要清除嗰啲，嗱呢啲就都市傳聞，好多時咧我哋要做咧嗰樣嘢出嚟，俾人知道有一個咧裡面最接近誒、現實、最接近真相嘅嗰啲事件咧，無論係大事件、小事件，嗰、個區域咧裡面咧，你都要唔好忘記啊！嗱、呢個咧，我覺得就好好值得咧，即係講嘅一啲都市傳聞嚟嘅。 嗱，咁個都市傳聞本身應該有一啲嘅足夠嘅理由去引發佢啦，就即係唔好有一句話叫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嘛。但係因未必係代表呢件事係真實嘅。嗱，頭先我哋去講嗰啲幾度講日本啦，但我覺得譬如香港入歧視華人咧，其實就唔係太中意將啲事係養出嚟嘅。好多時譬如喺個地方咁樣一個彎位，咁你見到個石碑上面有個觀音像喺度，咁你一諗。就係、是，可能呢度以前發生過嚴重嘅意外，死過人喎。 你阿台長，你說得十分之對，因為我驚初初嗰時候驚長咧，就唔講咁細緻。嗱，台灣咧就尤其啊，可能佢都係跟咗日本嘅嗰、那個嗰啲民風嘅。香港咧，往往 我哋講過啦，樹靈塔嘛。 係咯。 阿里山嗰、那個直情講埋，即係後面發生咩事？係 啊係啊，你但係你講咗出嚟嗰時候咧，佢正正咧，因為我知即係就驚嘥時間唔講咧。但係你講嗰個最關鍵咧，就係香港人咧，佢普遍咧就係有陣時咧有啲叫傷，即係嗰件嘢傷感，你永記於心中咧就好。有時咧就忘記他對人。 係。 咁啊，依個變成香港性格嚟㗎。 係啊，就係、我哋想 香港人睇世界嘅方式。 認真唔開心啊，大家都。誒唔好提啦，唔好提呢啲。 因為佢哋都會知道咧，有陣時咧，嗰件現實咧，佢裡面咧都有一種方式係可以流傳得到嘅。而香港人佢有一種習慣咧，就係、當嗰樣嘢去嗰時咧，就斷捨離，放低佢啦。因為我哋咧就做一個叫係明天，我哋面向嗰啲咧就比較上乾一啲咧，唔好咁陰嘅嗰種思想、因為你放唔低咧，嗰種都係一種叫陰性嘅思想嚟嘅、用陽光啲嚟去睇，依、這個我覺得就一直嚟講咧，即係香港被稱為東方之珠咧，就是、你會睇到嗰個裡面咧嗰啲其實白族咧都係因為依個區域就影響到咧，其實係朝氣係重啲，同埋依啲唔開心嘅事咧，大家咧有心嘅就記喺個心嗰度，唔好將嗰樣嘢咧。放得咁重，咁呢個我即係作為僆仔咧，自細喺香港大咧，香港仔咧，即係都講翻俾大家，我哋香港人咧都知道，香港嘅嗰、那個性格咧，喺呢個土壤裡面咧，生出咗一個幾唔同嘅一種諗嘢嘅方法。 但係你可以用另一個講，就係、譬如有某啲嘅建築物，某啲嘅廟宇，某啲嘅儀式，佢唔會無端端做噶嘛？差唔多你每一個廟啊，你都應該揾到後面一個理由喺度。 有 唔會無端端有呢樣嘢嘅。 對 嚇，譬如話瘟疫，咁啊有清朝啦， 係嘛？同埋濟公廟啦， 濟公廟啦， 濟公廟嗰陣時嗰啲廟祝係講嘢俾你聽噶啦。你有心想知嘅話咁樣。 嗱、我自己一個即係一個輕噏啦，一個比較大嘅包袱就係點解秀茂坪嗰度有間達摩廟喺度啦？ 達摩廟，我幫你查一查咧，我都揾唔到個答案。 係 因為我都係最近去嗰時候咧，咁我至留意到咧呢個達摩廟喺度。 咁另外就係譬如喺土瓜灣啦。土瓜灣啊，九龍城 係 後王廟啦， 後王廟啦，嗰個係好重要嘅廟。 後王廟就因為以前有一個即係官員喺嗰度噶嘛，就做咗，應該又係都同一啲瘟疫有關。 嗰個重要嘅廟，唔係你如果講九龍城寨咧，就最關鍵咧，我哋要應該要建立翻城寨嘅嗰個天后廟嘅。因為而家天后廟咧就應該有個大家都知道嗰地區喺度，但係城寨嘅嗰種叫做淵源咧，那個天后廟係好緊要嘅。係 啊， 咁呢啲其實我哋應該揾翻嗰啲典故出 來。即係每一個廟本身 都應該有一個後面一個理由喺度嘅，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所謂，即係一個 thesis 啊，唔係 hypothesis， 一個假設係咪？可能未必係嘅，可能誒求其有啲原因就係啲人起個廟咁，但係我有一個即係深信就係後面一定有一個原因喺度啦。係 嚇，因為每個起廟嘅嗰個傳統咧，都係一個地方咧，一定咧有啲 powerpoint 唔係 passport 嗰啲 passport 咧，就即係佢裡面咧有種能量喺度，而你喺嗰度咧就立個廟咧，裡面你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唔同嘅法事嘅， 係啊， 咁樣樣。 係啊，哇！咁點解會即係無端端扯到呢個廟嘅問題咧？咁跟住另外一個都市傳說啦，咁呢個就都好出名嘅，都係有人講過，不過喺呢度即係用呢個角度去講嘅就係、是、嗱，我呢個灣仔嗰個紅聖古廟咧，就因為我以前個工作關係，我成日行過去嘅，係我喺隔離啊嘛，嗰陣時喺我嗰邊做嘢， 係佢勁， 但係我冇細心去發掘後邊嗰、那個即係原因係咩嘢喎？咁但係咧，就後來知道咧，原來有一個傳說嘅。呢個傳說係點樣呢？就因為喺呢個廟隔離咧，就有呢個灣仔嘅郵政局啊。係咁郵政局嗰度咧，就當年咧就發生一件嘅都市傳說，咁就肯定係鬼故嚟㗎啦。咁樣就話説咧有一個郵差，咁咧就佢唔知點解係深夜派信嘅。咁咧封信本身咧就有埋嗰、那個即係當事人嘅 地址、 名字同埋地址，咁但係當事人收到呢封信嘅時候咧，睇開咧，就發覺入邊係白紙嚟嘅。咁個都市傳說就話咧，個當事人收到之後咧，七日之內咧就拜拜啦， 走咗 啦咁樣。咁呢個都市傳說就喺嗰個年代咧就困擾緊即係好多人啦。咁但係咧就有啲人咧就好醒目。佢當佢收到呢封信之後咧，唔得，一定有解決方法嘅。就請咗位大師落嚟。咁、那個大師個名咧就應該叫元基子啊。咁一路坐鎮，咁咧就一坐咗落嚟之後咧，咁就跟住咧嗱啲有郵箱嘅真係。咁咧就即係呢件事咧就即係呢個郵差就消失咗啦。咁但係到而家咧。即係呢個地方咧，仍然有即係有人喺度算命嘅。咁同埋咧就佢話點啊？啊呢位師傅咧，佢要搞掂呢件事之後咧，佢唔走得噶。要坐鎮喺呢度啊！ 哦，即係有啲因果關係， 就要跟住點啊？要夜晚黑喺度，所以佢朝早唔揾到佢，佢就夜晚，因為夜晚要鎮住嗰個郵差。 但係當年咧，而家會唔會仲喺度？ 冇喺度。 嗱，呢人係都市 嗱，佢就即係呢個係皇后大道東嘅鬼郵差啊！咁於是乎咧，佢夜晚要喺度即係鎮住佢，咁佢朝早就要瞓覺 嚇。咁啊，事實上咧，呢個廟咧，佢本身咧就好多。人去嗰個求籤啊，嗰啲好靚嘅， 係咩？嗱，我唔知點解，我嗰陣時我喺嗰度做嘢，我就因為掂行掂過，我冇乜點入去去睇嘅嚇。咁咧就原來話咧，而家算命嗰個亦都係呢位元基子嘅弟子， 傳人 嚟嘅嚇。 咁啊，呢個典故咧，其實應該都要提一提嘅，即係對灣仔區裡面嚟講咧，因為嗰個地方咧，而家都留。嗰、那個我都常常去嗰度咧，即係一有時間咧都會即係去行一行咧，就你會發覺個留到嗰種叫灣仔嘅古區嘅嗰種結構喺度。 係啊係啊，有啲斜路啦，有啲斜路啦嚇。 到而家嚟講咧，我覺得佢嗰個叫做區域嘅裏面咧，即係跟住時代去變咧，但係佢要保留翻嗰個 structure 咧，就幾有心機嘅。因為其他有些地方咧就冇嗰度咧就即執得咁好，因為而家你睇到佢好新噶嘛，但係佢新起上嚟咧，你會發覺同舊嘅嗰啲嘢咧，佢都即悉心要安排翻，有啲要留低嘅時候咧，你都要將佢咧即係好好地咁嚟保養。我發覺就而家嘅嗰個叫新嘅發展啦，我哋嘅區域新發展咧，由90年代開始到而家咧，咁我哋都一直喺度作為只係一個觀察咧，都唔敢講咁多啦，但係有個感受咧就係、是。是冇咗呢種咁嘅悉心嘅規劃嘅，因為咁樣咧就叫做唔錫自己嘅嗰個區域啊，咁所以你會睇到咧，有陣時咧，譬如灣仔你講嗰個地方咧，即刻大家勾翻你好多嘢，好值得講。 講。 我灣仔好多嘢噶嘛，灣仔有酒吧啦，係咪？酒吧女啦，係咪？有水兵啦。 你啊，淨係記得依啲啦。到今時今日咧，就最得人驚啊！阿頭仔，你記唔記得？到今時今日都仍然可以掘到有炮彈嘅。 係係啊，係啊。 即係你諗下當年啊， 因為嗰陣時咧有其實有啲嘅 空襲啊， 俘虜啊喺嗰度，喺邊被美軍炸死嘅。 係。 即係係盟軍嘅俘虜，唔係係即係日軍俘虜咗盟軍嘅人咧，嗰個被炸死嘅，亦都係炸死咗香港人啦。 係咁亦都有一個咧，即係短短都講咧，即係譬如呢個咧，都有啲空軍師咧，即係有個飛虎隊，我都講俾佢聽嘅咋。當嗰個叫做日本人佔領香港嘅嗰個時候咧，佢啲空軍入嚟嗰時候，佢冇落咁多彈嘅。但係當嗰個民軍啊，即係尤其是美國咧，就走嚟咧就要收復翻香港嘅時候咧，佢咧就落咗好多炮彈。咁呢種炮彈咧就即係佢唔理三七廿一， 總之 佢要解決嗰個問題。咁啊，即係在嗰道理裡面嚟講咧，咁我識嗰個長輩咧，空軍朋友佢都講話，其實係有啲離譜嘅。咁呢啲即係講俾你聽，大家個明白咧，有好多時歷史咧。里面咧就留嗰啲嘢，你做過就做過，人哋會記得嘅。 呢個係一啲karma 嚇。係啊 係啊。嗱咁嗰個細節點樣咧？就係話咧，當其時呢位郵差咧就係喺皇后大道東咧，就夜晚出門嘅。 哦。 就夜晚咧，即係佢隻眼啊， 係 會發出呢個青光啊。 哇！ 咁當然而家越講越即係鬼人鬼聲嘅啦，係咪？係。咁但係頭先我講嘅有少少錯嘅，就係話咧，當其時出咗呢件事之後咧，揾個大師咧。即係天師啊，就袁基仔喺大嶼山請佢過嚟嘅。 係大嶼山嘅邊緣。 係大嶼山，就要坐鎮喺呢度，就嗰個名相館嗰度入邊。 係。 咁咧就袁基仔搞掂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就翻咗大陸啦。 嗯 哼。咁留低個徒弟袁真子喺度。 係。 咁咧就都要係鎮住嗰場嘅。 嗯。 咁同由於佢即係呢件事出咗名之後咧，就好多人走去呢個古廟嗰度。拜神 啊，同埋上命 系啦，同埋要揾佢解答呢个疑难。 嗯哼， 咁所以呢个庙咧就形成咗喺湾仔啦，就相当之出名。 而家啲香火都應該都仲係 係啊，好而家都 OK 嘅，而家都 OK 嘅嚇 嚇。佢而家都係保養得唔錯添嘅。 嗯， 因為去到嗰度咧，你又係即係鬧市俗世嗰陣，突然去到嗰刻咧，你去嗰度咧，你望一望咧。你好感覺到嗰種莊嚴喺度， 係嗱，尤其是啲古建築物咧，即係唔好話叫古建築物啦，即係比較舊式啲建築物咧，咁咧就有一種特別嘅氣氛嘅。係我以前咧就《華僑日報》啊，喺佢臨執笠之前咧，係咁我就入咗去做。 嗯哼， 哇！我發覺真係 《華僑日報》中環嗰邊嚟㗎啦， 唔 係好正㗎，嗰我都入過去， 真係陰風陣陣。嗰啲樓梯咧，即係你見啦，我唔記得係咪 門咧入去嗰時有條樓梯上去， 斜嗰啲樓梯嗰啲。 係啊，佢本身我1978-1989年嗰時，一日都係喺嗰度，常常都經過咧。華僑日報咧就啲有一入去嘅嚇，因為咧佢嗰度咧裏邊有時登廣告啊，一入到去有個 counter 噶嘛，登廣告啊或者咩嗰度咧，或者即係有好多其他啲嘢做啊嗰啲，咁你喺嗰個位嗰度做咧，就的而且確我都係好可以做見證嘅，就係同阿台長頭先講一樣，你一轉入去咧，你覺得係寒啲嘅。 係啊。 你如果翻工，你又應該要上 樓上。嗰度冇冷氣嘅。 係啦，樓面高啦，第一，第二咧就我諗都通風，因為佢嗰條路咧都本身係斜嘅。如果大家都想留想知道咧，即係譬如阿長哥講嘅，即係嗰啲咁嘅。 唔係，所以我 你睇胭脂扣咯。 所以我做咗兩三禮拜，即刻走。 你走咗啊？ 即刻走。 我咁可能我去嗰度留年多過你啦，係啊，因為我哋食我，因為到我第一份工咧，就都喺嗰附近嗰度，就唔係華僑日報，另一間出版社。咁我哋到時都係有陣時咧，就會即係要整下登啲廣告啊，或者攞啲咩嘢，或者有時訂閱啊嗰啲咁樣咧，都會入去嗰度咧去做啲即係手續嗰度。咁啊，係好 好有氣氛嘅， 好有氣氛嘅，嗰日好有氣氛嘅。即係如果你做，即係尤其是因為做日報咧，係夜晚翻嚟噶嘛，即係晏 更有氣氛啦， 更有氣氛啦。即係你夜 萬子良就係響胭脂扣個做嗰個角色，就係嗰邊嘅嗰啲記者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你 即係嗱，我覺得好可惜啦，即係華僑日報嗰陣時咧，就嗰個地 其實應該文物嚟嘅， 保留唔到。如果唔係咧。就是一個很好是電影的場景嚟嘅， 係當時已經是㗎啦，已經拍嗰台。咁啊嗱，譬如好似呢啲咧，即係都係因為《華僑日報》，我諗咧，即係你都講咧，即係留翻啲印象咧。咁啊，喺《都市傳聞》嗰度咧，就有另外一間咧，咁我都不得不提，因為最近都 成都， 唔係報館嚟嘅，海事處嘅，中環嘅嗰、那個海事處嗰個古建築咧。是拆咗，即係而家嗰個叫無限極咩無極限定嘅無限極啊，或者中環咩廣場啲嗰附近嗰、那個，以前咧就有個海事處喺度嚟嘅，咁啊係一個歷史文物嚟嘅，咁就當時咧就去嗰個市區個改變嗰時候咧。都夾晚咧，都係要話拆咗佢嘅。咁啊，都嗰陣時都有人提過話唔好拆啦，呢個係好關鍵嚟嘅。但都係拆咗。咁我而家去揾啲資料嗰陣時候咧，相啊圖片咧都好多咧留喺度咧，就覺得好勁。咁但你會睇到往往去講呢件事嗰陣時候咧，你會睇到咧嗰啲書寫嘅嗰啲朋友啊，嗰啲老前輩咧都有點而怨言嘅。佢都係提及話，其實咧呢個咧嗰時咧都好多人都提出。話應該要留翻佢嘅，因為佢嗰個結構，佢好多好多啲細節嘅嘢咧，係值得保留。佢等同於而家嘅大館啊，或者其他嗰啲嘢，係一個香港嘅歷史一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咁啊，奈何就咩嗰、那個改變咗，即係政府決定咧就唔要咁啊。到今時今日咧睇翻咧，我哋只能夠響照片啊，或者兩個地方。流年嗰時候， 但係你出唔到嗰種感覺噶嘛？ 差 咗一個角咁啊！你就算你模擬翻，你出唔到，因為你入到去咧，你係即係如果講得誇張少少啦，你差唔多叫進入咗另一個世界咁樣。 而且咧，即係點解嗰個咩咧就牽涉到咧？咁因為咧都市傳聞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嗰個傳聞就叫臨時車站，因為嗰個海事處咧就係臨時嗰個時期嘅嗰個一個好。著名的一個建築物嚟嘅嚇， 個車站我哋以前講嗰啲係封 Q 咗啦，咁係咪因為死人啊？ 就有個傳說咧，就係死一大批人，好似嗰個瑞士隧道咁樣嚟講咧。咁但係咧就我有一個即係以我哋嘅知道咧，因為我哋識啦，即係而家即係喺度即係揾嘅啲資料嘅其中一當事人咧。基本上佢嘅爸爸就係當時咧做嗰度咧，佢都係有個職位嗰度。佢話其實佢裡面發現到一啲古蹟。咁嗰啲古蹟咧就相當之特別嘅。咁裡面咧就其實我諗就傳咗出嚟咧，就好多人都知係一啲叫做係拱門啊。咁如果拱門咧，咁我哋講過好多次咧，或者揾阿 MC 人嚟講嘅。嗰個拱門嘅形態，咁我話喂，你有冇嗰啲相啊？或者你可唔可以揾翻你老豆啊？找到那些大概的形象給我們看，因為那個拱門的那個設計就是共濟會招牌， 是啊， 因為共濟會那時候MC 人他都 去了法國， 是的，給了那些他找回來的共濟會那些書，拱門的這種架構是很出名，即是說在那個叫做英國割讓了香港的時候，他們在那些地方就做了一些特別的建築喺度嚟嘅，咁呢個傳聞咧，咁我而家咧都係叫嗱有待考究嘅，因為嗰個咧就係當事人嘅爸爸佢咁樣講之前咧，咁啊通常咧你都當係傳聞嚟噶啦嚇，因為啲人都計話有親戚啊咩嗰個，整出嚟，但係咧有第二啲咧即係了解嗰個臨時車站咧，即係裡面啲傳聞咧，咁佢都講過嘅係同洞門有關嘅， 係啊，同洞門 係啊，咁啊呢啲嘅關鍵咧，咁就。靠有心人的搜集啦，即靠你啦，記者嚟噶嘛。 咁啊，頭先嗰個《華僑日報》都咧，我要補充少少，因為可能咧講得唔係太清楚啦。就係、是、我入去嗰陣時咧，就唔算係尾聲啦，但係咧就係《華僑日報》被南華早報收購咗。咁跟住收購之後就當時是去負責南華僑早華僑日報嗰位先生啊，應該如果冇記得應該係岑財生啊。就知唔知冇幾耐喺上海度撞車就重傷啊！ 咁誒佢重傷時嗰陣時我已經走咗，咁但係即係所謂最後嘅其實都唔係最後嘅，因為即係呢件事之後咧，阿香樹輝咧就收購咗華僑日報，咁、但係做冇咗幾耐咧就蝕錢蝕得好緊要啦，就即係淨執咗咯件事，所以咁即係唔係講到話啊，我入去嗰陣時咧就華僑日報冇嘢來執。其實就有少少，即係爭咗少少時間嘅 嚇。踏入八十年代嗰時候，都已經慢慢咧，你睇到《華僑日報》 式微，因為佢曾經係香港其中一份最暢銷嘅報紙。你今日諗唔到，一份咁嘅報紙可以暢銷， 好暢銷。唔係啊，我係好感恩《華僑日報》添嘅。 點解啊？ 因為我係喺我讀中學二年班嗰時啊，72、73年嘅嗰時期咧，我喺《華僑日報》係睇到一個廣告，個廣告 咧就認證 啊，繪圖員啊， 咁啊結果 就唔係《華僑日報》，原來係兒童樂園啊，張俊華女士咧，佢嗰個咩嚟嘅？個 Form Two 嘅時候，佢揾到即係因為申請咗咧，咁佢揾到佢就令到我認識咗啊張俊華依、這個我嘅即係我嘅嗰、那個即係恩師嚟嘅，嗰、那個係啊。咁樣就係、是、華僑日報，因為屋企人咧就係常常都買嘅。咁我哋咧就係睇，有時連佢嗰啲廣告都攆埋。啊，而家冇咗呢啲廣告啦，咁樣啊。 而家睇網啊，因為睇嘢。好啦，嗱，咁我哋即係講嗰啲無謂嘢啦，即係題外話啦。咁但係即係都翻嚟都係要講翻個鬼故嘅，老實。嗱，即係都係嗰、那個態度就係、是、我哋點樣去確認啊？點 authenticate？即係曾經發生過一啲慘劇，唔一定係鬼故啦嚇，而去引證就係、是，咦呢、這個都市傳聞本身有一定嘅真實性喺度嘅，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再講啦。